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 Tida， 第99集。 董思阳靠到办公桌上，从怀里掏出烟来，一边点一边对张放说：“ 我说过几次了，公司不要招女人。”商场如战场，我们现在这就等于在开作战会议，将军营帐里装着女人，那能打胜仗吗？ 是是。 张放脸色凝重：“ 是我欠考虑了。” 董思阳又说：“ 何况你还给自己招了一个竞争对手，就他妈会动嘴。” 朱云为董思阳的几句话惊呆了，没等解释，董思阳猛吸了口烟，对众人说：“ 你们几个什么鸟样我太清楚了，我不用你们跟我谈这谈那，我只需要有个人站出来跟我说，这项目老子他妈一个人就能做好。” 他拿烟对着他们：“ 有没有这个人？你们就告诉我到底有没有这个人。” 鸦雀无声。董思阳将烟狠狠扔到地上，转身翻办公桌抽屉：“ 我刀呢？” 在众人战战兢兢之际，李寻转身往自己座位走。董思阳脑壳长眼睛，瞬间抬头喊住李寻：“ 站住，谁让你动了？我说散会了吗？” 李寻回头：“ 你这会能开出结果？” 董思阳一愣，眼神沉下。朱韵虽不知道董思阳之前是干什么的，但他觉得他黑起脸来真的可怕。这种可怕不是普通上司对下属的威慑力，这里面还有些其他的东西在。所有人都被董思阳吓住了，只有李寻，他似乎对这种感觉已经习以为常。“ 开不出结果就不要浪费时间了。” 他火上浇油地说。董思阳眼神越来越黑。如果说刚刚开会时还只是停留在发火阶段，那现在火已经熄了，他周身开始冒凶气了。朱韵听到身边张放用极其小的声音一个劲儿的碎碎念：“ 哎呦，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。” 李寻仍然没有要让步的意思。董思阳朝李寻走过去，刚迈出一步，一道声音划破沉寂：“ 我能。” 五个男人重新看向屋里唯一一个女人。朱韵举着手，黑亮的眼睛盯着董思阳，清晰地承诺道：“ 我一个人就能把这个项目做好。”“ 你能？” 董思阳仿佛听到极好玩的笑话一样，临时拐道来到朱韵面前。朱韵忍住后退的冲动，其实她穿着高跟鞋跟董思阳身高差不多，但董思阳体格过猛，气势过盛，朱韵总觉得面前站了一座山一样。董思阳身边的凶器减少了，可能是觉得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用不着太过上心，他整个人变得轻浮了许多。“ 你一个人能做好？” 他笑盈盈地问。“赶鸭子上架。”“ 能。” 朱韵回答道。董思阳呵呵笑，他手掐着腰，仰着下巴俯视他，回头问张放：“ 叫什么来着？” 张放连忙道：“ 朱韵。”“ 哈，朱韵。” 董思阳慢条斯理地说：“ 你可能不太了解我们这儿的企业文化。”“ 你这还有企业文化？”“ 我们这儿的规矩是，老板的话不能随便接。” 董思阳像逗小孩一样对朱韵说：“ 接了就是定下军令状了。军令状你懂不懂？就是古代行军打仗的时候。”“ 我知道军令状是什么。”“ 那就好。” 董思阳宽和地问朱韵：“ 那你还是要继续了？” 朱韵默认。董思阳又笑了，他指着朱韵对其他人说：“ 老子自小就喜欢这种凡事往前冲的女强人，知道为什么吗？” 众人陪笑，没有接茬。董思阳朗声道：“ 因为他们失败之后往往变得比女人还女人，就真正理解了自己到底应该干什么，到那时候就算修炼成功了。” 众人哑口无言。 董思阳重新看向朱韵说道， 其实我们公司本来还有个总经理秘书的位置，专门为这种大城女人设立的，但你现在还做不了，你还得磨练。 说完他把自己逗得哈哈大笑。饶是朱韵觉得自己这么多年大风大浪过来了，还是不禁感叹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 真是独特的企业文化。 好说， 董思阳心情大好， 今天起无敌武将项目就归你了。 说完他话音一转，目光也认真起来， 到时候如果拿不出成果，你就自己看着办。 一拍手， 散会。 经过这一段插曲，董思阳的心情舒畅了很多，办公都哼着小曲儿。 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。 下班后，朱韵找赵腾讨论无敌武将的策划修改方案。赵腾皱着眉头对朱韵说， 你这不没事找事吗？ 什么叫没事找事？ 赵腾眉头更紧了，他拿过朱韵修改过的策划案，翻阅得很快，就像当初看朱韵简历时一样，一扫而过。看完之后，他把策划案放到桌子上，手掐着鼻梁，半天没有说话。 怎么了？是不是改得有问题？你直说就行，越详细越好。 赵腾抬眼环视一圈，公司现在很空，董思阳带着张放外出谈业务去了，李寻要去查什么资料，告了假，只剩郭世杰在角落闷头画画。赵腾小声对朱韵说， 你跟我来。 朱韵跟在赵腾身后，来到安全出口的楼道间，这里是公共抽烟场所，一层楼七八家公司的员工休息闲聊的地方。赵腾把门关好，开门见山对朱韵说， 你去找董总服个软吧。 什么？ 董思阳这人吃软不吃硬，尤其对女人，他一直就那个德行，你要跟他这么硬刚下去，肯定要吃亏。 怎么出来不是要讨论策划案的？ 赵腾皱眉道， 能讨论出结果的事才有讨论价值。 怎么就讨论不出结果了？你觉得我改的策划案内容整体都有问题？ 赵腾有点急躁， 没问题，就是因为没问题所以问题才大。 他从后裤兜里拿出折叠起来的策划案，语气急促道， 你这两页纸里包含了多少工作量你知不知道？我们原来的设定就是武将打人就行了，只设一个武力值，武力值高就打得快一点，低就打得慢点，如果你要这么改，之前的就完全作废。 朱韵静了静说， 我们这款游戏的特点有两个，一是背景，二是战争。市面上的战争策略游戏九成是三国题材，而我们是战国。战国历史不像三国那么出名，但内容其实远比三国宏大。秦始皇横扫六合，统一中华，如果我们能将玩家成功带入游戏中，一定是个突破。 朱韵说的赵腾都懂，这也是当初他们选择这个背景的原因。但想归想，做归做， 现在游戏内容太简单了，连街头打群架都不会这么无脑。而且我们的游戏现在整体套用的都是三国的框架，甚至所有的美术设计都是一样的，通篇都是错误。 他拿过赵腾手里的策划案，翻到第一页，游戏的宣传封面上，秦始皇骑着马，意气风发指挥军队。 这怎么了？ 朱韵指着秦始皇胯下的马匹说， 战国时期只有马鞍，没有马镫，马镫是汉朝才出现的。 赵腾无力仰头。朱韵又指向秦始皇的衣服， 周人图腾是火，秦始皇迷信五行之说，认为秦朝为水，灭掉周火，黑色主水，所以秦人上黑。秦始皇绝对不会穿着这么一身扎眼的柠檬黄去主持典礼的。还有， 哎，行了行了， 赵腾打断他，他深叹一口气苦劝道， 大姐啊，玩这类游戏的人没有这么高水平的，谁会懂得这么详细，没人看得出来的。 朱韵收起策划案， 你这是自欺欺人，用户永远比你想象的聪明得多，你现在这些糊弄的设计最终都会反馈到游戏成绩上。 赵腾无可奈何，他完全不擅长应对朱韵这种类型的人。这女人从第一天来面试的时候起，就浑身散发着一股精英味儿。 赵腾的办公位置在朱韵后面，他时常注意他，他永远坐得笔直，屏幕永远处于工作状态，即使是中午吃饭休息的时候，他也从没见他打开过什么娱乐网站。他也是全公司里穿得最正规的，虽然董思阳也像模像样地穿着西服来上班，但说到底那就是一流氓。朱韵不同，他是真正适合穿这身高级通行装的人，从那份简历就能看出来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